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亚马逊领导力准则之客户至上。用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自己的话形容，亚马逊领导力准则是这家公司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基石。认真学习这些领导力准则，不但有助于理解亚马逊的企业文化，也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亚马逊如何取得了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天啊，我要介绍的这条领导力准则是客户至上，其官方解释是，领导者从客户入手，再反向推动工作，他们努力工作，赢得并维系客户对他们的信任。虽然领导者会关注竞争对手，但是他们更关注客户。客户至上是亚马逊最为重要的行事原则。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曾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客户的重要性，并将其列为最基础的工作准则。换句话说，如果与其他准则相悖，则优先遵循客户至上准则。那为什么贝佐斯将这条准则视作第一准则？如果你也不太清楚，2017年7月，贝佐斯在给股东的年度公开信中再一次强调了客户至上的重要性，或许你能从中一窥究竟。公开信里大体是这样说的，有很多方法可以成为做生意的核心，企业可以以竞争对手为核心，也可以以产品为核心，企业还可以以聚焦技术啊，或者以业务模式为核心等等。但在我看来，以客户为中心是最为有利的方式。为什么呢？以客户为中心的方法有很多优点，其中很大的一个优点是客户总是非常不满足，即便他们说他们很满足，公司业务很好，客户总是想要更好的东西，甚至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遵循着让客户满意的意图，将驱使企业代表客户去发明和创造。没有客户曾经要求亚马逊创建 Prime 会员计划，然而我们发明了这项服务，最后确实证明客户是想要这个计划的。类似这样的例子我可以列举很多。这封信里啊，提到了亚马逊的 Prime 会员，这是一项定价95美元的年收费服务项目。这一项目的性价比很高，那用户可以享受到包括免费隔日送达货物、免费视频等多项便利服务。该项目呢，在初推之时啊，亚马逊内部并不是一片和谐，很多人都提出了反对意见。反对 Prime 会员计划有很多原因，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点。第一点呢，是这个计划成本昂贵，亚马逊做这个生意非但不能赚到钱，还可能赔进去很多钱。比如说隔日免费寄送这项服务，用户每年只要下四单，邮费就超过95美元了，如果用户购买较多，亚马逊就会赔本。第二点呢，是这一项目需要收取年费，那用户是否愿意为此买单也是未知数，万一投入大量成本去开发，用户却不买账，那么会前功尽弃。贝佐斯呢，在推行项目之初问了团队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客户，是否愿意掏钱去享受这种服务？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哪怕亚马逊会为此付出许多代价，甚至不能短期获利，这项服务也值得推出。急客户所需，想客户所想，才是客户至上的基本体现。那坚持这样的理念，客户便会越来越愿意在亚马逊上消费，最后的规模效应才会形成良性循环。团队的回答当然是正面的，于是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事后的发展印证了贝佐斯的想法， Prime 会员制度推行之后，亚马逊上的购物量迅速增加，亚马逊的会员们对两天内送达这一服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因为制度的推出，亚马逊迅速战胜了 eBay 和沃尔玛这样的传统零售商。亚马逊固然没有从邮费上赚到钱，但其规模效应带来的收入却远远大于在邮费上的支出。这种规模效应的结果是，亚马逊的各方面都得到提升，客户对亚马逊的忠诚度也极大的提高了。贝佐斯多次引用这个故事告诉员工，也告诉亚马逊的客户与投资人，客户至上这一准则对于亚马逊到底意味着什么。贝佐斯表示啊，在创新的时候，是不是真正以客户为中心，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所谓的发明创造必然会陷入对成本的计较和对利益的追逐，当这些成为创新的目的，客户也就不可能发自内心的满意了。没有了客户支持的企业，即便短期内可以获得高利润，也不可能长久。换句话说，是不是真的对客户好，客户不是傻瓜，有鉴别能力的。在美国各行各业里，创新并非为客户服务的例子有很多，那将赚钱作为第一企业要义的案例也不胜枚举。美国有一家非常有名的生物制药厂商吉利德科学公司，以生产抗病毒药物著称。 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治疗药物就出自这里。这家厂商呢，发明了一种可以彻底治愈丙型肝炎的药物，这在抗病毒技术上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在此之前，丙型肝炎最多也只能控制，而不能被彻底治愈。然而，人们对于这家企业一直有顾虑，他们不知道到底要花多少钱才能获得治疗，因为在美国的制药业里，新药开出天价来是非常常见的敛财方式。所以呢，在这个药物出来之前呢，就有人觉得定价会很高，比如高达3万美元。然而呢，大家还是低估了这个数字，药价公布的时候75000美元一个人的治疗费用，不但吓坏了吃瓜群众，也吓坏了媒体和保险公司。那这种高价敛财的手段啊，甚至惊动了美国国会议员调查其企业定价的合理性。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比如印度，看到如此高昂的价格，干脆就不想搭理这家企业，自己开始仿制药物。最后的结果是，这家企业并没有获利很多，因为世界各地都在仿制这个药物，而且很多得了丙肝却非特别严重的人也不愿意花那么大一笔钱去治疗。我想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不以客户为中心的例子。以客户为中心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呢，在贝佐斯的观念中却是如此。贝佐斯要求他的每位员工无论何时都必须将这条领导力准则执行到实处，这就造就了亚马逊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任何事情呢，只要是对客户有利的，哪怕暂时牺牲企业的一些收益，也应该去做。外界对于亚马逊推崇的以客户为中心的这条准则并非没有争议，因为极端的以客户为中心完全可能牺牲掉企业的全部利益，外界对其各种揣测，说到底拿不准的恰恰是这个度。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讨论，不能否认这种讨论有它合理的一面。在我接触到的亚马逊内部人员中，也有人心存困惑。在他们实际的工作中，以客户为中心这一服务准则的具体界限十分难以判断，但是相信贝佐斯自己心中是有界限的，只是这个界限并不容易表达。因此他人是否真正能够做到通晓客户至上准则，就要看